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少年团员要争做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儿女和少年革命家。